秀不高、啊啊啊、小伙走着弯弯小地球弯弯前进，革命理想就在战壕，亲人牺牲，夫妻守，英雄模范盖世风流。我要秀社会主义的花儿，共产主义的火花，我要把自己的生命秀在。